这首非常温暖的声音来自的是 Ambrine。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今天呢，空气依然是有一些寒冷，所以在节目当中送去一些温暖吧。听到这些歌曲，希望呢可以温暖你的身心。那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出生在挪威的这样一个音乐人 Ambrine， 他呢是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这样一位流行偏民谣的歌手啊。刚刚听到这个版本非常温暖的 Halo， 那也是听到了不一样的感觉。继续来介绍一个也是在北欧的这样一位歌手 Agnes Obo， 他呢其实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位歌手哈。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，他的一首 Riverside。 One little river.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。 这是来自方大同的《红豆》，他翻唱的这一版《红豆》，很多人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加入一些 R&B 的曲风之后，这首歌变得更加的缠绵悱恻起来了，而且也是由方大同去演绎，加上他个人的风格。正在收听的是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，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，都可以再找到我们音乐随心听九八六。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，希望能够让你从身到心都一起来温暖起来吧。那下面这首歌来自金玟岐，她很多时候在唱一些情歌，会有一些爱情的伤感在里面，但这首歌有一些不一样，有一些云淡风轻的感觉，但是呢配上她非常惆怅又柔美的声音，相信也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去愈贴你的心灵。而这一首就是来自金玟岐，爱呀。 被时间铺平了，从前心里疼难的，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？没有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呀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呀爱呀，无声的挣扎，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，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, healthy oxygen. 减少

间的牵挂，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，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，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，伴随我想你的今天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